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善达品第77-2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形象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如芭蕉柱，叶叶细除，实不可得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形象。展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生灭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知去，虽无来无去，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生灭。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真如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行真如。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相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如诸幻事，众缘和合，假施设有，实不可得，为如幻事，或彼弟子与四阶道换作四君，所谓象君、马君、车君、步君，或复换作诸余色类相，虽似有而无其实，实亦如是，实不可得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相。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生灭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知去，虽无来无去，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生灭。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真如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实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 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实真如，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则能学色蕴乃至识蕴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？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知眼处，眼处自性空，乃至意处，意处自性空，内处自性不可得故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色处乃至法处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色处，色处自性空，乃至法处，法处自性空，外处自性不可得故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色处乃至法处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界乃至意界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眼界，眼界自性空，乃至意界，意界自性空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界乃至意界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色界乃至法界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色界，色界自性空，乃至法界，法界自性空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色界乃至法界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眼识界，眼识界自性空，乃至意识界，意识界自性空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识界乃至意识界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眼处，眼处自性空，乃至意处，意处自性空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佛告善贤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兽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。善贤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眼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兽。据受善贤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地界乃至十界？佛告善贤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知地界，地界自性空，乃至十界，十界自性空。善贤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地界乃至十界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因缘乃至增上缘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知因缘是种子相，等无间缘是开发相，所缘缘是任持相，增上缘是不爱相，自性本空，远离二法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因缘乃至增上缘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从缘所生诸法？佛告善贤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一切从缘所生法，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觉诸细论，本性淡薄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从缘所生诸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无明乃至老死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知无明乃至老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自性本空，远离二法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无明乃至老死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？佛告善贤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皆无自性，都不可得，而能安住。善贤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 皆无细论，都无分别，而能安住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，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真如乃至不思议解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苦集灭道圣地？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苦是逼迫相，集是升起相，灭是寂静相，道是出离相，自性本空，远离二法，是圣者地。苦等即真如，真如即苦等，无二无别，唯真圣者能如实知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苦集灭道圣地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色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萨能如实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极起地乃至法云地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极起地乃至法云地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 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极起地乃至法云地。据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五眼六神通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五眼六神通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能如实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五眼六神通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、无增无减、无染无净、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成熟有情、严净佛陀？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如实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。具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 亦能学诸于无量无边佛法。佛告善信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诸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而能修习。善信：是为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三解脱门，亦能学诸于无量无边佛法。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了知色等诸法各个差别不相杂乱，将无以色乃至以识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眼处乃至以意处坏法界也，将无以色处乃至以法处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眼界乃至以意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色界乃至以法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眼识界乃至以意识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眼处乃至以意处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以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地界乃至以识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因缘乃至以增上缘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从缘所生诸法坏法界也，将无以无明乃至以老死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内空乃至以无性自性空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真如乃至以不思议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苦集灭道圣地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以般若波罗蜜多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四念住乃至以八圣道之坏法界也，将无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净观地乃至以如来地坏法界也，将无以极喜地乃至以法云地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五眼六神通坏法界也，将无以如来实力乃至以十八佛不共法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坏法界也，将无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坏法界也，将无以预留果乃至以独觉菩提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坏法界也，将无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坏法界也，将无以一切智智坏法界也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法界无二无差别故。佛告善现：若离法界，于法可得，可言彼法能坏法界，然离法界无法可得，故无于法能坏法界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萨独觉声闻 知理法界无法可得，既知无法离于法界，亦不为他施设宣说，是故法界无能坏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学法界无二无别，不可坏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法界，当与何学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法界，当与一切法学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以一切法皆入法界故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说一切法皆入法界？佛告善现：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诸法法尔皆入法界，无差别相，不由佛说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若善法非善法，若有记法无记法，若有漏法无漏法，若世间法出世间法，若有为法无为法，如是等一切法，无不皆入无相无为性空法界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欲学法界，当学一切法。若学一切法，即是学法界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入法界，无二无别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？云何当学初净律，乃至第四净律？云何当学慈无量，乃至舍无量？云何当学空无边处定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？云何当学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？云何当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？云何当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？云何当学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？云何当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？云何当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？云何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？云何当学苦集灭道圣地？云何当学无眼六神通？云何当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？云何当学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？云何当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？云何当学成满三十二大事相八事随好？云何当学成满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？云何当学成满四大王种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？云何当学成满梵众天乃至广果天？云何当学成满无想有情天法而不乐生别？云何当学成满净居天法而不乐生别？云何当学空无边处天法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法而不乐生别？云何当学初发菩提心乃至第十发菩提心？云何当学去证菩萨正性离生？云何当学一切声闻即独觉地而不作证？云何当学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？云何当学诸陀罗尼 即无外变。云何当学一切菩萨摩诃萨道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？如是学已，知一切法，一切种相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世尊，非法界中有如是等种种分别，将无菩萨摩诃萨众由此分别行于颠倒。无细论中起诸细论，何以故？真法界中都无分别细论是故。世尊，法界非色受想行识，亦不离色受想行识。色受想行识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色受想行识。世尊，法界非眼处，乃至意处，亦不离眼处，乃至意处。眼处乃至意处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眼处乃至意处。世尊，法界非色处乃至法处，亦不离色处乃至法处。色处乃至法处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色处乃至法处。世尊，法界非眼界乃至意界，亦不离眼界乃至意界。眼界乃至意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眼界乃至意界。世尊，法界非色界乃至法界，亦不离色界乃至法界。色界乃至法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色界乃至法界。世尊，法界非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亦不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。世尊，法界非眼处乃至意处，亦不离眼处乃至意处。眼处乃至意处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眼处乃至意处。世尊，法界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即是法界。法界即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世尊，法界非地界乃至十界，亦不离地界乃至十界。地界乃至十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地界乃至十界。世尊，法界非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亦不离因缘乃至增上缘。因缘乃至增上缘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因缘乃至增上缘。世尊，法界非从缘所生诸法，亦不离从缘所生诸法。从缘所生诸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从缘所生诸法。世尊，法界非无明乃至老死，亦不离无明乃至老死。无明乃至老死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无明乃至老死。世尊，法界非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法界， 法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师尊，法界非四境律，是无量，是无色定，亦不离四境律，是无量，是无色定。四境律，是无量，是无色定，即是法界。法界即是四境律，是无量，是无色定。师尊，法界非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亦不离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即是法界。法界即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。师尊，法界非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不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。师尊，法界非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法界非苦集灭道圣地，亦不离苦集灭道圣地。苦集灭道圣地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法界非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不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世尊，法界非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亦不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净观地乃至如来地。世尊，法界非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不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。世尊，法界非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不离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世尊，法界非五眼六神通，亦不离五眼六神通。五眼六神通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法界非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法界非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亦不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法界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不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法界非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，亦不离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。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。世尊，法界非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亦不离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 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世尊，法界非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不离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法界非善非善法，亦不离善非善法。善非善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善非善法。世尊，法界非有际无际法，亦不离有际无际法。有际无际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有际无际法。世尊，法界非有漏无漏法，亦不离有漏无漏法。有漏无漏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有漏无漏法。世尊，法界非世间出世间法，亦不离世间出世间法。世间出世间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世间出世间法。世尊，法界非有为无为法，亦不离有为无为法。有为无为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有为无为法。佛告善贤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真法界中无一切种分别细论。法界非色受想行识，亦不离色受想行识。法界即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即法界。如是乃至，法界非有为无为法，亦不离有为无为法。法界即有为无为法，有为无为法即法界。不辞善贤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见有法离法界者，便非正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贤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有法离真法界。善贤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知一切法即真法界，方便善巧，无名相法，为诸有情即名相说，为此是色受想行识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色处乃至法处，此是眼界乃至意界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此是地界乃至识界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此是从缘所生诸法，此是无明乃至老死，此是善法非善法，此是有际法无际法，此是有漏法无漏法，此是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此是有为法无为法，此是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此是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此是四念住乃至八乘道之，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此是内空乃至无性则性空，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此是苦集灭道圣地，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此是金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此是极喜地 乃至法云地。此是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此是五眼六神通。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此是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。此是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此是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。此是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此是一切菩萨摩萨行。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如公幻师，或彼弟子智持少物，与众人前唤作种种异类色相，为或唤作男女大小，或复唤作象马牛羊驼驴鸡等种种禽兽，或复唤作诚意居落园林持招种种庄严，甚可爱乐。或复唤作衣服饮食房舍卧具花香璎珞种种珍宝财谷库藏，或复唤作无量种类，即曰非忧，令无量人欢愉受乐。或复唤作种种形象，令行布施，或令持戒，或令安忍，或令精进，或令习定，或令修慧，或复现生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，或复唤作诸山大海妙高山王沦为山等，或复现生四大王种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或复现生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或复现生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或复现作预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或复现作菩萨摩诃萨。从初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学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学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学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去入菩萨正性地生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引发种种殊胜神通，放大光明照诸世界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游戏一切净律解脱等持等智，诸陀罗尼及三摩地修行种种诸佛功德，或复唤作如来形象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八十随好，圆满庄严，成就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外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殊胜功德。善现如是幻师或彼弟子，为或他故，在众人前唤作此等诸幻化师，其中无智男女大小，见识事宜，贤经叹言，其在此人妙解众计，能做种种甚稀有事，乃至能做如来之身，相好庄严，具诸功德，令众欢乐，自显技能。其中有智，见此事宜，做事思维，甚为神意。如何此人能现世事？ 其中虽无实事可得，而令愚人迷谬幻悦。与无实物，其实物相？唯有智者了达皆空，虽有见闻而无执着。卷第472。